顶。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2020年元旦咧，就估唔到呢、這、一个吓诶、啊、大游行咧，就嗰个人数多寡咧，呢、這个都系其次，但个情节咧就进一步推进，嗰、那个警民之间嗰个不止系冲突同埋仇恨咧，升级到一个高峰。 嗯， 仲系象征性地咧，系发生德辅道中汇丰总行大门火烧狮子头。为什么这个象征性是非常之严重呢？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呢，一向呢都是跟香港殖民地市是一起发展。是不是你记不记得70年代那个猪仔钱庚、那时候就是跟香港、人的家庭一起同步出现的广告。 嗯，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呢是香港殖民地记忆的一部分，是不是？那演变至今日，就香港汇丰银行简称这个 HSBC， 这栋新大厦的总行呢、你不要忘记，都是呢是80年代中期、由英女王访问香港1986年的时候曾经上过去新落成的这个香港 HSBC 的总行度参观过。即是它是殖民地的辉煌文明记忆的一部分。那么时至今日，为什么在个德辅道中电车路那个位置，这两只狮子在太平洋战争一度被日军呢是掳回这个日本、几乎都用来住了它，用住了。后来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及时呢盟军呢，即是英国呢殖民地政府是由日本那里呢是将这对狮子运返返来。但今日竟然是着火。中间的细节边个啱边个错，边个暴力先定边个在后，要谴责呢啲是不再重要。因为我哋呢个节目系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系咪？咁由此可见，发生喺2020年嘅第一日，咁样样嘅情节同埋嗰个游行示威，要喺五点几钟由特区警方宣布咧系要结束。然后演变成展望今年是一种乜嘢层面的冲突呢，我想大家都会心中有数。所以香港是玩完的了，不用看的了。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玩完的大前提之下，我们怎样看2020年那个世界的局势。 嗯，因为我哋琴晚都预言咗一啲，即係或者预测咗香港嘅未来一啲发展啦，总体係悲观嘅。真係事实上你见到政府虽然成日话需想平静落嚟，但係你见到佢应对市民嘅诉求或者係示威人士嘅一啲即係活动呢，佢用嘅方法呢係越嚟越令到大家嘅仇怨呢是越来越深。譬如今日我睇电视见到喺修顿球场呢，警察系喺冇事先警告之下呢，向一啲聚集嘅即系市民呢就掟手嘅催泪弹。咁当时现场有好多人呢都唔系话咩黑衫啊或者系暴徒，都系普通市民。咁好多人都身体感到不适。咁当然啦，亦都有一啲疑似暴徒或者是即係裝修人士破壞緊一啲建築物，咁嗰啲呢就警察亦都拉咗人。咁但我又見到呢話電視記者會影到呢有人掟汽油彈㗎喎，但警察呢就上咗車走咗喎。我就好奇怪，即係一啲冇掟汽油彈冇威脅嘅市民，你哋就掟呢個催淚彈，但係你明明影到有人掟汽油彈，個警車就走咗去，就唔返轉頭捉人。或者是向呢啲即係暴徒呢就即係對开防暴槍又好，催淚彈又好啦。咁呢啲種種你见到佢執法呢，再加上前兩日都见到啦，譬如話拉人嘅時候嗰種即係武力呢係已經係 我諗已經見慣見熟所有人。咁呢啲咁嘅情況推演落去2020年呢，我諗即係政府成日林鄭想講嘅平靜落嚟係冇可能嘅。 所以你頭先講啲細節呢，我就冇興趣知㗎啦，因為過咗嗰個階段㗎啦。邊個喐手先咩，因為我哋6月12號晚嗰陣時我哋會講呢啲嘢，係咪一路遲至7.1啊、7.21啊，我哋都會講呢啲嘢。同埋我哋已經作出咗一個最符合特區政府利益、林鄭個人利益同埋香港整體利益嘅呼籲同埋整套嘅建議。但係由於呢啲呼籲建議呢是完全政府呢是没有做到，於是到这个地步我们唯有只能够好像 PBRB 这个总警司江永祥讲要将个画面拉阔一点对这些 detail 无谓再评论。 是啊，所以刚才我虽然即忍不住再讲多次， 你忍不住啱嘅， 一来就费事有人话录音。是 吧，是 吧，是吧，你之前说我们录音。 我们不是录音啊，真的我们 不想再浪口水很沉闷地讲一些不断重复的细节。是吧，我们呢其实是将那个画面呢是拉阔的，这个叫光明顶。光明顶呢 就是要拉阔画面来讲。 即是好像呢即是有时读历史又好学你说学江Sir 讲要拉阔一点。即等于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香港沦陷是必然的。 没错没错。 但是即英联邦的军队包括英军或者 Gurkha 或者我们本地的香港的义勇军都是抗击到最后一刻坚守香港去到最后。 非常之悲壮和很受人敬重的。 即打个譬如其实香港好像你说玩完这个字眼我就会觉得其实已经是將會淪陷的。這個淪陷呢當然你就有不同的解讀，淪陷比什麼淪陷成怎樣，但是我見到就是好像剛才我所說英聯邦的軍隊或者義勇軍是堅持抗擊到最後一刻，即是現在個國際的局勢都是即是剛才我說的太平洋戰爭就是現在2019年下半年開展了一個新冷戰的時代，就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 這個就是個拉闊的畫面。 是了，就是等於呢1940幾年的太平洋戰爭。 41年12月8號開始。 那時呢香港這個戰場呢重不重要呢其實不重要。在整個世界的大戰裏面。 因為同日還有新加坡入侵被日軍入侵馬來西亞和珍珠港是炸到尾。 沒錯。 所以你那時如果只是一個叫做在香港筲箕灣那個漁村那裡那家人叫做蝦叔啱啱隻船呢就想出海望望千軍突然見到鯉魚門那裡 bling blong 殺緊啲人入嚟又在蝦叔對住佢啲仔女下一代的記憶就永遠是望住鯉魚門那個闊度 是啊 吸水門那都睇唔到。所以呢我哋覺得江 Sir 講嘅說話好啱就係、是、要個畫面拉闊。 是啊 係咪呢個亦都係我哋光明頂嘅宗旨。 咁 呢個畫面拉闊你睇2020年嘅元旦發生呢啲事再加埋24小時之前特首林鄭月娥嗰個新年演辭佢話國際是受到誤導國際媒體 全世界錯曬佢啱， 全世界錯曬係佢係無辜同埋呢個正確嘅咁你由呢兩件事嚟都連埋嚟睇呢你就知道2020年係一副乜嘢嘅光景。 同埋你喺多年前都提過啦，中國人呢如果我哋信國運或者命運呢樣嘢呢是永远是选择错误同埋去咗一条呢 佢一定系 错嘅路。 揀错嗰个嗰个 option。 有人讲远到去到太平天国之乱曾国藩当时 是 应该呢即系叫做取而代之呢个清廷。 梗系啦。 但系曾国藩都系选择错误嘅。 曾国藩已经好把炮啦。 是啊。 因为当时呢天津呢已经是陷落。 是啊。 这个叫做中王李修成呢就带着一支孤旗呢就突围而出。就大战这个曾国藩的湘军。 咁咧就李秀成咧系被曾国藩咧系俘虏， 嗯， 俘虏嘅时候咧，哇，好残忍啊！呢、这个曾国藩虽然平时咧啊诗书识礼， 系一个儒将， 作文讲一流， 系啊， 但佢亲自审李秀成咧，将李秀成咧除晒衫放落个竹笼度，系嘛？然后咧，哇，用刑啊打到咧飞起，绑喺个竹笼度。然后咧就亲自审问，咁、李秀成为咗要乞怜一条命咧，就讲虽然讲咗嗰个太平天国嗰个战略啊，点样中间曾国藩想知道嘅秘密啊，讲晒之后咧，李秀成想留翻条命，于是咧就最后话俾曾国藩听，佢话咧你唔好杀我，我认为你系治国英才。我相信喺你眼中，你亦都好钦佩我嘅战争指挥嘅才能。如果我同你合作，系嘛？我支持你，我嘅军队同埋你嘅湘军一齐结合，我做中央军委副主席，你做正主席，我咧系效忠于你，杀翻去北京，推冧咸丰，你做皇帝。哇！喺呢个公祠度，你知唔知有个文书喺度写紧嘅？ 系 有第三者喺度啊！写到呢度，嗰、那个文书啊， 手 都手震啊， 手震啊！ 望住阿曾国藩啊， 写唔写好啊？ 写唔写啊？ 哇！写落去 哇！好彩呢个文书系曾国藩嘅心腹头马。如果佢系咸丰或者慈禧派落嚟你即冇命，你知唔知曾国藩嘛，喺度写啊！你继续讲落去，点点点，你有乜嘢嘅详细吓嘅战略？咁啊，真系引到李秀成讲嘅添。咁咧，然后成张状纸咧，然后曾国藩招呼，将佢收入个监牢。然后当晚吓，佢点支蜡烛喺个书房度揸住张公词踱步，谂足一晚，到底呢部揽出去好定系唔揽？心起谂谂，都系挤唔过啊！于是第二日咧，就将李秀成咧凌迟处死。话中间点残忍咧？啊，讲翻早几日咧，就系佢喺度审问李秀成，李秀成初初咧就都口硬嘅，喺度闹佢，或者喺度咧语言有冲突。曾国藩亲自攞把刀。行埋去个笼度，就喺李秀成个大髀硬生生割一忽肉出嚟。曾国藩亲自落手，你知唔知 啊？系啊！ 哇，睇到隔篱嗰啲公堂下差眼都突，但系李秀成唔惊，一声不吭，嗌痛都唔嗌。于是曾国藩咧个心里边系对佢有敬重之情，所以跟住流住血啊！系嘛？叫啲士兵包扎，然后李秀成先叫佢话：既然系咁，不如我同你联合杀去北京。哇！中间呢个过程，后来仲有啊，曾国藩将个公词啊，将李秀成劝降嘅嗰一段咧，系用把铰剪剪咗佢，然后咧玩剪贴啊，知唔知啊？然后咧递上去俾呢个慈禧，话呢条罪咧系欺君之罪。 但系无论如何， 真系够扑啊！ 曾国藩嘅选择，其实后世睇翻啊，可能系错嘅啊。忠君爱国， 其实 佢冇用嘅。 李秀成讲得啱噶， 嗯， 嗰时成个咸丰皇帝都死于热河， 嗯， 同埋经过呢个道光同治啊。呢、这个俾英国佬打到一扑一碌落花流水，其实嗰时个曾国藩举兵杀去北京，系同英国合作，里应外合，自己坐咗个江山，然后咧系聘请啊英国嘅政府嘅人员做一个顾问啊，然后将中国即系清朝有咩争朝都好，及早推向。君主立宪制 系啊，后边嘅历史就完全唔同。但系中国人嘅命运就往往 你知啦。如果系咁样咧，我同你鲍生唔会今日喺光明顶做紧主持人。你老哥已经系 叫做中国的电影局局长。 冇可能啊。 而小弟呢是电影局局长助理。 唔係，係同你磨密，我 同你磨密。 我聽你節制。 唉，所以咧，即係午夜夢迴，我睇清史蕭一山先生啊寫嘅文章，讀到呢度咧，我都真係好怨啊！ 就呢個就係第一個錯誤啦。 唉，好啦，廣告翻嚟再講。其實嗰陣時曾國藩咧搏得過我，因為嗰個真係贏面非常之高，時為太平天国尾聲。 嗯， 是1864年那时咸丰皇帝早已死于热河，同治呢是得八岁童子之年呢是登位。那时是得一对孤儿寡妇慈禧和慈安呢 两宫垂帘。 加埋恭亲王就在这里垂帘紧。喂，如果你带队兵杀入去呢，根本就可以将慈禧、慈安咧就掟俾阿李寿成嗰扎法匪咧去轮奸，然后咧就将阿恭亲王个头锯咗落嚟，挂喺天安门。 系啦，嗰嗱嗰度就系即系你睇翻回顾翻历史嘅一个机遇。好啦，时间又过啦，去到真系又去到清末，其实曾经都有君主立宪啊，你唔好话冇啊。 系 啊，呢个皇族内阁虽然系，但系。中国人其实曾经有一个机会可以保留这个帝制，进入了君主立宪，好像现在的英国或者日本那样。虽然有这个皇帝，但是虚位、立宪之后由这个国会去选举。 那时宋教仁、袁世凯都有这种争论的。 就会好像现在的中国就有机会好像现在的英国。 民主了很久。 或者是日本那样。 民主了很久。 是吧，咁你见到英国同日本嘅例子，咁而家都系一个强国太平盛世。 你留学㗎，你你细路仔读书你选边个国家上樱花冲凉你要解边个国家，唔好讲咁多废话啦，系咪 君主立宪唔系一定封建落伍同埋呢个即系专政㗎，一样可以 民主。咪你睇中国嘅历史教科书啦。一开头已经中毒。首先佢话俾你听 ,1949 年之前嘅中国特别是上海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嗯。 这个名词本身已经误导啲细路仔觉得半封建半殖民地好黑暗。其实首先你要搞清楚乜嘢叫封建。 嗯。 封建系好事定系坏事。 嗯。 这个你受咗马列嗰个史观呢咁样去洗脑呢就觉得封建系一件坏事。因为相对于秦始皇嗰只大一统。 嗯。 啊这个春秋战国是封建。 是啊。 今日的英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封建。 嗯。 香港前政界的一位女领袖邓莲如是做了上议院女男将，就封邑呢就是伦敦的 Knightsbridge，虽然是名义上。 嗯。 但是不世袭。那你说封建呢是好定是坏呢？你今时今日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的思想全部是封建时代春秋战国的思想。 从学术自由和那个知识分子那种尊严呢，一定是封建的时候最 好。当然啦，为什么封建会好呢？ 嗯， 因为呢整个中国那么大，或者整个这个黄河流域加长江那么大，你非封建不可。好像你今日澳洲、美国、加拿大都是行联邦制。 嗯。 是不是？为什么加州有个州长，这个州长的权力在地方上是非常之大。是不是？但本身现在是一种封建。 嗯。 那你说如果你说个封建是落后，那美国为什么不行秦始皇式大一统 呢？这个跟美国历史那个即是每个州不同时间建即是加入联邦呢， 只要一个民族啊，他的集体智商我认为是85呢，都应该有大把人去问一个这么简单的比较问题。 所以即是去到清末又有一个机遇，其实中国的国运呢是可以向英国或者日本 去或者 去行嘅，咁但係偏偏呢个君主立宪又失败咗，而进入咗呢孙中山先生嘅辛亥革命，咁样 咁又冇咗次機會。 係啊，中間又當然好多。 係啊，嗰啲細節就唔講啦，係嘛？ 咁孫中山如果佢長命多十年咧，或者佢一個決定咧，都唔係咁致命嘅。佢好衰唔衰就好早嘅肝癌啦，60岁多啲，61岁到咁就閉命啦，係嘛？咁啊，同埋佢始終係一個讀醫出身嘅。嘅一個科學家啦，咁都好叻噶啦， 唔係都係叻人嚟 噶啦。有三民主義建國， 但係佢有個決定，又係左右咗成個中國嘅命運。 嗯， 就係聯俄用共，你都講過啦。聯俄用共咁發生咩事呢？ 嗯， 就係黃埔軍校，周恩來做咗， 係由共產國際 係啊 指派佢做政治部主任。 呢、這個決定係左右曬將會發生嘅國共內戰。 所以點解後來到國共內戰呢？有咁多黃埔軍校出嚟， 叫策反成功啊，或者係背叛啊叛變啊，咁啊最後咁啊依個1949年咁啊中國共產黨奪得政權咯。 如果佢就算聯俄用共都唔緊要，佢長命多十年咧，佢會知道呢個決定係錯嘅。咁跟住不過佢好快就死咗啦，係嘛？咁當然仲有1936年嘅雙十二事變啦，呢啲都係歷史上一念之差嘅。关键嚟嘅，系嘛？咁咧呢个孙中山就其实死咧，真系60都唔够啊！真系呢、這个生呢个肝癌， 所以佢长命啲，或者 长命多十年都 佢唔行联俄用共，中国籍嘅国运又唔同咗。 想 嗱、所以咧，头先我哋讲咧，即系。如果玄學角度或者啊有人話迷信角度咧，中國嘅國運咧喺近代咧係的而且確好差，因為頭先提到由曾國藩呢個平太同太平天国之亂開始，曾經有個機會啊可以啊取代呢個清廷，跟住去到啊呢、這個清末嘅皇族內閣、君主立憲，可以走向英國或者日本嘅嘅。之路，但系亦都冇咗。去到孫中山革命之後，諗住中國可以有個新嘅景象，唔使再有皇帝。咁啊，但係佢命短，咁啊得。 講咩啦？你就算一個慈禧，一個叫做光緒，光緒係慈禧嘅外甥，30几岁。咁、你慈禧1894年先係60大壽，即係已經60大壽。咁你光绪有一个改革思想，非常之开明。如果佢嘅身体健康可以撑多， 系啊， 唔好讲话撑多10年，撑多3个月啊， 系啊， 因为佢早死慈禧， 早死过慈禧啊嘛， 成个局面都好将会好唔同。 冇错， 点知咧呢个咁样打坏咧，啊，30几岁咧就死咗，但系慈禧咧系可以活到70几， 即系所以呢、這个即系历史真系好， 你话系咪行 好讽刺咯？真系， 即系呢个民族啊，系 咁头先提到孙中山先生， 仲有个赵子阳、胡耀邦咧，你胡耀邦明明你系细过邓小平，你咪等咯，系咪咁多结格做乜嘢？佢叫你认错咪认错咯，即系佢搞到呢个反精神污染，系嘛？呢、這个人唔识从政，有嗰句讲嗰句，结果咧就心脏病系大便一口气咧，即系都死得黑色幽默，嗰口气一谷，嘭喺个厕所里低，咁所以即系，喂，你等到邓小平、陈云嗰啲瓜晒老衬，你再同赵子阳两个坐正，咁啊又唔同咯， 系咯，唉， 系嘛， 真系 啊，咁啊香港又系啦，系嘛。即系而家你搞到咁嘅局面，好多年轻人喺度怨嗰啲上一代。如果1989年六四之后，上一代嘅香港人有今代嘅胆识， 咁勇武啊，或者有咁嘅 1997年7月1号，仲会唔会有一定有主权移交？我唔知啊， 唉，历史啊不能够。 即系到咗呢个地步，你话即系点讲咧？系嘛？对于啲勇武啊，或者暴力啊呢啲咁嘅行为，因为已经到咗一个非常之高嘅层次，已经唔再系社会呢啲刑事犯罪啊，或者呢啲咩嘅问题。我觉得系嘛？喺嗰个层面嗰度，我哋都讲咗啦，系嘛？ 咁啊，所以咧，你话将嗰个场景咧系 拉阔啲啊嘛。阿江 Sir 话斋，即系而家嗱，即系我开节目开始嘅时候都讲过啦，即系等于太平洋战争、香港之保卫战，喺我哋眼中当然系一个即系3年零8个月嘅开始啊。但系喺成个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里边，即系好不幸地，香港呢场咁嘅保卫战咧系微不足道，亦都咧。唔能够咧，即系喺即系二次大战史里边咧着墨好多。咁而家香港有啲接近，即系进入2020咧，即系中国同埋美国两个集团嘅新冷战咧系形成晒噶啦。虽然贸易谈判好似向好处走，但系唔会解决到佢哋个基本嘅核心问题。 唔会噶啦，贸易谈判呢啲1月15号签又好，唔签又好，跟住中方点样样 反悔 咩都好，呢啲细节我哋都冇兴趣。而家你睇2020年会唔会爆发大战？ 系啊， 嗱，而家咧好明显，东亚地区三个热点，第一系北韩， 嗯， 最近肥仔金又发癫， 嗯， 系嘛，嗱，然后咧你要睇下美国方面嘅应对， 嗯。 第二就是台湾1月11号台湾总统大选、 嗯、 第三就是南中国海、 嗯、 已经出现中国的战舰和美国的、不止一次的对视，或者在那里，而且中间印尼、啊、菲律宾、啊这些国家的态度，包括马来西亚都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嗯、 对于南海的一些岛聚和在航道，就是这些和一带一路深浅跟住来的效应。 嗯、 所以如果爆发战争在远东的话，三大热点。 嗯。和以往呢国际政治里面呢都仲有一些叫做灰色地带、嗯、或者叫和稀泥啦，即是俗称叫做舐两边啦，即是新加坡那些那做生意手法。嗯，向同中國示好，但同時同美國咧又維持一個咧即係盟國式嘅關係。咁但係預計2020開始之後咧，其實頭先你提及嘅東南亞或者係東亞嘅國家咧，全部都要埋堆嘅啦、 嗯， 都走唔甩嘅啦。無論你話提及嘅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嘅呢啲東南亞國家，都要咧喺美國同中國嘅陣營裏邊咧 要表態， 要表態， 即係等於而家香港呢個局勢一樣。 係啊。 以往呢你话行咩理性中立啊， 是啊， 身为知识分子 民主回归啊，嗰啲呢 各党五十大板啊， 是啊， 客观理性啊，是吧，消足喺中港两地消足十几廿年可以舐到一啲食嘅话呢，而家开始中国唔准啊。 是啊，你一系护旗手， 你要食我碗饭呢，唔该你 show your color。 嗯， 你而家要表态。 是。 不准呢是行曖昧咩中立理性咩倾向又咁点点点。 嗯。 好得人驚你。咁所以呢是逼你呀是作某种选择。 嗯。 是咪你如果想喺大陆继续搵食，咁喺香港有啲传媒你喺度同佢发生一啲不密嘅雇佣关系，你要斩缆。啊，唔系、啊，我帮你占据个阵地，同你写得客观理性啊，咩啲唔听。以前佢叫你咁添，吓、啊，你占领咗，有一个 有用嘅时候先至， 系、啊、你占领咗，令到你嘅面貌咧可以更加咧系客观咁样同我哋继续做嘢，系咪？以前听得头头是道，而家唔系啊，唔得，一定要讲买定离手，红定黑，维息得唔得？冇。唔到得唔得？唔得，喂大佬，落少少得唔得？吓，唔得，全副身家有几多筹码，拱晒落去，跟住做庄嗰、那个，俾你睇到几隻姜搭埋，一把尖刀插住，后面有道符，你敢唔敢唔落住？ 嗯， 丝丝缩缩，哎呀，唔好啊，不赌就是赢啊，唔赌。唔到你走嚟做咩？吓托啊！哎呀，唔系啊，我系想国家，想国家好咩？真系咁纯情？我睇你想搵水就话吓，你唔好话我听你唔贪钱啊！你系人嚟嘅，你中唔中意我哋国家啲女咁靓啊？ 中不知道那麼多錢，不是我，是蔡元培精神，蔡什麼元培，蔡頭就有，現在到了一個這樣的局勢，所以國際關係上面、國際政治上面也會是這樣，以後左右逢源的故事是會完結，因為無論美國或者中國都要求你表態，警方就已經做了給你看，曾幾何時。 警隊要中立，是吧？曾幾何時警隊要中立，是曾蔭權。選舉主任又要中立，警隊執法又要中立。現在你警隊還會不會說中立呢？好了，我現在告訴你，還有人說法官應該中立，因為香港的司法要獨立。你就說吧，你猜3年之內香港的法官還會不會中立？今日的警隊是明日的法官和大法官。 我今天可以2020年告訴你，由諾斯卡諾，這個城市你覺得是不是一個你和你的子女和孫可以繼續住的地方？這個問題是中立，你自己決定。 其實你說的這些是一個 拉闊了香港的未來，反而譬如說你說回今日 或者前個月發生的裝修暴力、黃色經濟圈，其實已經變成碎片或者末節，已經不是再是每日發生的暴力事件或者拘捕了多少人，因為現在面對的頭好像我們昨天說23條究竟立定不立，去到剛才你提及的以後所有的紀律部隊公務員還有沒有政治中立，未來的司法制度 法官還會不會相信他們是一個中立的判決？好了，就算有一個中立判決，人大釋法或者是緊急法，會不會再凌駕所有我們以前相信的法治？這些才是牽涉到我們將來整個香港的命運、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後代，究竟能不能夠在這個城市裏面生活？因為這些才是 還未計算暴力入獄的事情，還未計算美中兩國真是拳來腳往的，就香港白手套公司，是啦，因為譬如說你講的暴力，今日在港島遊行，你不過港島，你可能避開這些東西，但剛才我講及那些公務員中不中立，法官是不是中立，這些是你不是說你不過港島就沒事，你住在石澳也好，住在打鼓嶺也好，你住廉租屋也好，還是住香港半山也好，你土不討厭政治也好，你的行業是化妝、護膚、隆胸還是賣服裝也好，你上市公司主席也好，一樣是會將你籠罩在這把 umbrella， 你可以日日譴責暴力，你可以罵，你可以拿道德高地，拿得很開心的，不要緊，罵，說吧，你可以不看新聞，你可以繼續去日本旅行浸溫泉，但剛才我們說的事情， 或者高鐵上去大陸揼骨，不要緊， 但我們剛才說的事情是將會發生和無分階級、貧富，不理你究竟呢 住哪裏，一樣是會影響。所以這就是2020年我們外瞻，起碼南中國海和台海，1月11日台灣總統大選，結果亦都會直接牽涉到香港的基本安全。廣告回來再說一點，很明顯就來發生的這個111 台灣的大選，現在大多數人都判斷蔡英文總統會連任，一連任之後大陸的方面有些人的面子是怎樣去交代呢？加上昨天國會立法院通過反滲透法，接著連任之後難道大陸 又眼白白等了5年，什麼都不做。在大陸的所謂研判裏面，台灣的蔡英文或者他們眼中這些台獨的勢力，其實就是現在從香港的很多的所謂 民主嘅运动或者系抗争嘅运动咧，系连结埋一齐。呢样咧，亦都系中国大陆咧里边咧最在意嘅。 嗯 啊，咁呢啲咧全部咧都会喺一月呢个总统选举之后咧，如果蔡英文选到之后， 其实呢个蔡英文 会更加咧。 是不是一个台独的领袖呢？其实就不是。 嗯。 到今日为止他还是中华民国总统，他宣誓就职的时候揸着本中华民国宪法， 嗯， 对着孙中山像，他并未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啊，不过呢，你上面说他是台独呢，就13亿人跟着说，军方是说了。 嗯。 因为这个是出于形势需要和一种情绪。 嗯。 好啦，咁反而2020年好多人话要武，即曾经有人预测话武统台湾。 嗯。 咁话武统台湾攻打会点攻打呢？如果系嘅话。 咁用首先有人分析过嘅，即係军事角度啊，即係封锁同台湾嘅即係海岸，跟住用飞弹。 係三部曲。 係啦，跟住先登陆。 第一就係全岛封锁。 嗯。 第二呢就是飞弹呢是斩首。 是啦。 即是炸这个总统府，同埋起码摧毁70%啊台湾嗰啲山窿里面嘅嗰啲咁嘅。 机场啊发电站、啊。 呢两步呢都好难嘅。 嗯。 因为你一封锁嘅话呢，你海陆空一封锁，台湾呢有2300万人。呢一招呢喺当年呢叫做围堵长春啊嘅时候呢已经做过。 嗯。 就饿死长春里面数以十万计人。但是台湾呢个宝岛咧，佢里边仲有一啲生果同埋咩咩咧，可以自给自足。同埋21世纪你咁样封锁嘅话，啊呢、這个根据嗰个美国个台湾关系法，佢会唔会坐视咧？嗱，以前奥巴马或者更早嘅时代，好多中国人会觉得，美国唔会出喐手，但系而家未必啦， 嗯， 系嘛？好啦，第二。然后你就要用导弹咧、闪电战，全部咧摧毁晒，或者摧毁佢80%嘅军力。但系你要收复台湾，最关键系第三样，就系你要占领。 嗯， 你又留岛不留人，你都要揾解放军上去杀晒嗰2300万人啦，系咪？所以最尾你唔占领咧，系完成唔到统一嘅。好啦，嗱，问题就系占领台湾有2300万人。如果我到时嗰啲国军俾你歼灭咗，大约呢啲咁嘅导弹啊，其实杀唔晒嘅。我当你一个导弹嗰度杀咗30%至50%，咁啊仲有好多嗰啲国军留喺度。咁嗰阵时你有2300万人口，你要占领全个台湾岛，请问你要几多解放军？ 我谂 我当你一个揸住啲枪可以杀六个或者对抗六个。都要300万以上，400万啦，4,6,2,2,2,400，全国大陆解放军咧就一定要咧， 其实 一批批系运上台湾。 依三部曲咧系中国嗰边嗰啲军方嗰啲消息咧去， 咪中间细节唔重要啦， 唔系细节，因为你其实。依三部曲咧，如果你用翻一个军事嘅角度去分析咧，其实都系幻想嚟。嗱，第一步封锁台湾，咁即系靠海军同空军啦。咁你当 唔系假设美国佬乜都唔做， 哦，假设美国人乜都唔做， 都唔做， 系嘛？咁你 但系嗰啲往来嗰啲咁嘅海空运输往来全部冇晒， 嗯， 系嘛？咁仲有啊，你嗰、那个航空区由香港。或者新加坡去呢个日本啊，嗰啲咁嘅去南韩啊，嗰啲咁，即系你点召回嗰啲飞机飞歪一个大圈咧，诸如此类。美国嗰啲飞过嚟又点咧？呢啲咁嘅技术嘅你啊，我当你，哇！我摆晒啲核弹喺度，我落 order， 啊！我唔需要同你商量，我而家封锁。我先讲封锁嗰度啊，系饿唔饿？几耐先饿得死2300万人里边嘅五分一先？嗰陣時國際社會會唔會以人道理由由美國帶頭係運啲糧食或者空運？如果係嘅話，咪即刻導致直接嘅衝突。 係啊，所以封鎖呢， 所以我講呢個細節呢， 係一個即係一個理論嚟嘅啫，即係你執行起上嚟呢，先唔論佢海空軍嘅能力，其實喺國際嘅社會呢亦都唔會俾你長時間去進行呢件事。 第二就係呢個叫閃電攻擊。 嗯。 是不是你可以炸得完？ 这样都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呢 当蔡英文 二次大战这个德国空军炸伦敦炸英国炸到这样都不能够令到英国屈服。又或者调转啊，美国未订这个核原子弹之前东京大轰炸日本都没投降过。所以这些这样的斩首式什么导弹攻击呢是不会征服到一个国家的。咁去到第三啦，登陆啦，咁啊更加 登陆啦，我所以就 更加令到人 知道登陆。登陆咧，你 有 2300万人， 嗯， 我当你零丁丁头两关之后死咁2300万都有齐头2000， 嗯， 你而家咁样撑下蔡英文嘅咧，有七成或者民进党台独嗰啲，嗰啲里边七成里边，你当有一半系好似而家香港嗰啲勇武咁同你揽住死嘅， 中国的海军或者这个陆军 呢， 从来没有登陆成功的经验。 你哋300万解放军要运几多船才到台湾？ 嗯， 而那阵时你仲要假设美国和北约周围是不出手。 嗯， 如果出手，我告诉你，你一只只船经台海的时候是最容易轰炸的目标。 唔紧要，俾你 最近的美国空军基地喺冲绳飞过嚟7分钟。 喂，俾你第一波登陆之后，跟住左隔你后勤同埋第二波、第三波就已经得噶啦。 喂，我当你第二有你三波啊，喂，你要300万、300-400万解放军登晒落去台湾，然后航战、山岭战。喂，嗰阵时日军啊呢、这个登陆呢个台湾啊，哇！实力悬殊啊！嗰啲高山族都用咗毒箭啊，知唔知啊？喺阿里山嗰度， 系啊， 系咪？而家搞到日军咧系逃山啊！ 嗯， 啊呢啲咧，嗰啲咁嘅咩林啊、猫啊嗰扎咧，嗰啲部落唔知杀几多？我而家讲紧21世纪，讲紧而家嘅台湾。 嗯，所以 杀完之后，啲杀到若干，你仲要保持个社会稳定，你要扶植一个类似系汪精 卫，所以我落个时间浪。 边个系话韩国瑜啊，或者马英九人怼出嚟？ 武统 系得太平， 武统台湾系最不可能嘅、 嗯 啊。反而你话北韩，即系会唔会呢个爆发战争咧？ 嗱，呢个又听日讲啦。 系啦， 听日分析啦。所以呢个真系拉阔个画面，得阿江 Sir 多谢阿江 Sir。 听晚11点。